因为什么呀？ 嗨，我叫人家不好听。 叫人什么来着？ 老头， 这词儿是难听。 您家老同志一听就生气了。 就是老头不应该这么叫。 小伙子， 嗯， 你叫谁呢？老头，老头的， 挑我眼了不是？ 我说哟呵，你看这老头有点意思，他还不愿意听了。 当然不愿意听。 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叫你老头是好听的。 不好听呢？ 不好听，我叫老胡萝卜头的。 那人家更不乐意了。 我心里想的，嘴里没敢这么说。 哎呀， 我说老头，你看那不乐意了。不是那什么，你就给我抱抱。 嗯，售货员说什么呀？ 哎，给你抱抱啊， 抱抱。 买白布了吗？嗯、 包死尸啊！ 我这包什么呀？这是我跟你说，我说你这包你包的不结实。 哦，不结实。 小伙子，嫌我这包包的不结实是吧？ 不结实。 外边那信筒子结实，你扛得走吗你啊？ 得了。售货员也生气了， 听着茬说话， 你招出来的。 不是这老头，你怎么这？行行，我不给你，快点！哎，你给我张纸，我自个儿包行不行？ 给不给？ 哎，给你张纸啊，没门 得不给？ 背包子半斤江米条，你要我几张纸啊？啊，就那一张，出去！ 往外轰他呢！ 要轰我可急了！我说你干什么，老头？ 哎，怎么了这？ 你什么态度？挺大个人，你轰我出去算怎么回事？你啊，你不像话！你这个态度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你踢下去！ 还问人什么态度呢？ 哎，我这一说，老头都乐了， 乐！ 小伙子，你嫌我这态度不好是吧？ 啊， 告诉你，对待你这样，我这态度算好的。你要是碰上我们这里边的愣主，就你这样的，他要是骂你两句，你连嘴都不敢还呐。 那为什么呀？ 哎呦，你长得太单薄，他那气儿也太足，他吹一口气儿能把你贴对过那墙上。哎呀，你说你生气不生气？进来的时候你是一挺大活人，出去你成相片了，你看。 这话也够损的。 这话可太厉害了。我当时这火腾下就上来了，我拿起半斤江米条啪嚓我就给扔过去了。 你怎么砍人呢？ 砍他我就不信呢，老头也不含糊，从柜台里拿出你奶油大哥扑哧冲我就扔来了。 说的要打起来了， 我可真急了，上去我一抗唱我一口， 你还咬人呢， 我把那蛋糕我咬下半拉。 刚刚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尊重人。前两天呀，佳佳带欢欢去超市买东西去，欢欢问了妈妈，这些卖东西的叔叔阿姨为什么都胸前带着一个照片啊？佳佳就说了，这个呀是为了开展微笑服务啊。嗯，微笑服务？微笑和照片有什么关系呀？你没看见那照片的人都是微笑的吗？好了，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，今天咱们就先听到这儿。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林俊杰演唱的《不潮不用花钱》。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主持人韩健，代表编辑小新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Come on. Hey greedy, don't fret.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. You need it, I'll have it.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. 做边做就用左手，生活就不用想太多。蹦蹦蹦蹦，心动睁开眼睛，就记得当下的强烈。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的也只苹果。我的念头不再啰嗦，现实间能。需要 go go， 不小心就没 go go， 哦哦哦。